金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8号星期六，农历腊月初六，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7天，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泽华。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向毛里塔尼亚总统加兹瓦尼致慰问电； 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累计调水量突破500亿立方米，汇集1.4亿人；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手控遥操作天舟二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交会对接试验； 我国首条民营资本控股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强调绝不会与恐怖分子谈判，暴徒必须被消灭。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毛里塔尼亚总统加兹瓦尼，就加兹瓦尼感染新冠病毒致以慰问。习近平表示，得知加兹瓦尼总统感染新冠病毒，我谨向你表示慰问，祝你早日康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定支持毛里塔尼亚政府和人民抗击疫情，相信在加兹瓦尼总统领导下，毛里塔尼亚一定能早日战胜疫情。 截至昨天23点，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累计调水量突破500亿立方米，南水连通长江、黄河、淮河、海河，汇集1.4亿人，优化了夏汛冬枯、北缺南丰的水资源格局，也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孙鲁进报道。 南水北调工程开工以来，沿线省市配套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地方消纳能力逐步提升。南水通过上百个水厂和上万条管线流进千家万户，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北方大中城市基本摆脱缺水制约。南水北调集团办公室主任景书光介绍， 东线各受水城市的生活和工业供水保障率从最低不足80%提高到97%以上，中线各受水城市的生活保障率从最低不足75%提高到95%以上，工业供水保障率达到90%以上。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七年多来供水规模屡创新高，年调水量从20多亿立方米持续攀升至近100亿立方米，受益人口超1.4亿人，极大提高了京津冀地区的水资源安全保障程度，同时有力保障了首都功能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等国家重大活动。国家体育场、国家速滑馆等重要场馆都已经用上了南水。目前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前期工作也在抓紧进行， 今年我们将全力做好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开工建设准备，进一步提升中线的供水能力，同时积极推动东线二期规划设计和西线有关重大专题研究，加快完善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国家水网主骨架大动脉。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7点55分，经过约2小时，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科技人员的密切协同下，在空间站核心舱内采取手控遥操作方式，圆满完成了天舟二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交会对接试验。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神舟十三号报告，分离开始，手控指令发出，完毕。 飞机你们， 试验开始后，天舟二号货运飞船从核心舱节点舱前向端口分离，航天员通过手控遥操作方式控制货运飞船撤离至200米预定停泊点，短暂停泊后转入平移靠拢段，控制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精准完成前向交会对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助理季启明评价，本次任务非常完美， 试验过程呢非常的顺利，航天员的手控也是非常的精准，表现非常的好。 手控遥操作交会对接作为空间站与来访飞行器交会对接的重要模式，是无人来访飞行器自动交会对接的备份手段。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货运飞船任务总师邹雪梅表示，此次实验是首次由航天员在轨利用手控遥操作设备控制货运飞船与空间站进行交会对接，初步验证了空间站与来访飞行器手控遥操作系统的功能性能以及天地间协同工作程序的合理性。 通过这次实验，我们对未来空间站建造过程当中无人的这个实验舱对接的应急方案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进行了验证。可以说，通过这一次实验，我们离空间站的建造又迈进了一步。 我国首条民营资本控股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杭州绍兴台州一小时交通圈正式形成，嵊州、新昌和天台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总台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8号上午9点26分，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开通运营，全长266公里的杭台高铁连接浙江省杭州、绍兴、台州三市，北起杭州东站，杭州到绍兴段利用既有杭深高铁杭甬段，新建杭台高铁绍兴到台州段线路从绍兴北站引出，引入既有杭深高铁温岭站。杭绍台铁路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于学林： 杭台高铁的开通呢，同时解决了嵊州、新昌、天台三个县市的没有通铁路的历史，而且一通铁路就通350的高铁，后面呢还有中国最先进的复兴号在这高铁上运营。 杭台高铁被列入国家发改委确定的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2017年9月，复兴集团牵头组建民营联合体，和浙江省政府签署铁路 PPP 项目投资合同，项目股比为民营社会资本占51%，国铁和地方政府出资代表持股49%。复兴国际副总裁温晓东介绍说，按照之前的约定，运营期满30年后，民营控股企业将资产无偿移交给政府。 我们自然会引进市场化的机制，对项目进行投资建设过程中的管理，那么会更有效地对社会资源进行调动，国家给我们参与重大项目、重大行业领域改革的这样一个机会，让广大的民营企业呢，能够更积极地参与到我们国家的基础设施这个投资建设中来。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周华富认为，杭台高铁在铁路投融资体制上有较大创新，这一探索实践成为我国铁路改革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突破。 地方政府呢，一次性投入42亿，就撬动了一个440亿的重大工程，极大的减轻了政府财政的当前压力。同时呢，社会资本方成功的通过这个项目进入了高铁领域，可以获得稳定的预计收益。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日益临近，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持续升温，人们在冰天雪地中体验快乐，为冬奥助力加油。记者综合报道。 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兰溪县，占地面积8万平方米的冰雪乐园盛装启幕，打造了冰上活动区、雪雕区和冰雪乐园集市，让游客在赏冰乐雪中感受到冰雪文化和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游客张嘉欣： 我玩的项目也挺全的，然后今天也特别开心，给我南方的朋友录了视频，邀请他来我们家乡玩。 绥化市通过举办多种多样的冰雪活动，让广大群众体验冰雪乐趣。绥化安达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于丽： 让广大群众积极投身到全民健身和冰雪运动中来，用实际行动迎接北京冬奥盛装启幕。 在浙江省武义县一家海拔860米的滑雪场，游客正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享受滑雪带来的速度与乐趣。游客吕连翘： 第一次过来，挺好玩的，挺刺激的，还挺容易上手的。 景区负责人涂之云告诉记者，这段时间景区游客量增加了不少， 人数明显比去年多了很多，大概增加了有30%左右。我们明年呢，打算呢新做一条滑雪道，让全民都参与到冰雪运动这一块来。 专业标准的气模式滑冰馆， 恒温开阔的运动环境。每逢周末，云南腾冲冰上运动中心便成为了亲子运动的海洋。3岁小朋友吴佳悦和妈妈徐建晓都是第一次踏上冰场， 觉得挺好的，孩子很喜欢，身体也比较好，然后吃饭也比较香，睡得也比较好，所以想给他继续学习一下。 除了群众冰雪运动普及推广，腾冲冰上运动中心还承担着专业赛事训练举办的责任，冰球、花滑、短道速滑等赛事也受到青睐。腾冲冰上运动中心负责人凤正潘： 对于我们南方人来说哈，冰上运动、雪上运动哈，接触的不多，但是趁着这个冬奥会的契机嘛，让更多的人呢接触啊冰上运动，接触啊雪上运动，感受到冰上运动、雪上运动的快乐。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今天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我国疫情防控总体形势平稳，局部地区出现的本土聚集性疫情也总体可控，我国将不折不扣做到应检尽检、应隔尽隔、应治尽治，尽快阻断疫情社会面传播。新春佳节将至，粮油肉蛋、奶鱼果蔬等供应充足，完全可以满足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表示，陕西西安的疫情近期呈动态下降态势，风险区域在逐步减少，社区病例趋于动态清零状态，防控工作已经初见成效，各项措施还需要继续坚持和强化。河南关联疫情目前已累计报告175例感染者，波及河南、上海、浙江3个省份的9个市。 上海浦东、浙江金华、河南周口等地的疫情呢处于初期，近两日均有零星的病例报告。广东深圳呢1月8号报告了2例病例，基因测序结果显示是一起新的境外输入引起的本土病例。各地啊目前正全力以赴采取果断措施，管控风险区域和风险人员，落实重点风险场所和风险人员的排查工作，防范疫情的扩散和蔓延。 日前，西安孕妇流产事件引发了社会高度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整医管局监察专员郭艳红回应，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绝不能以任何借口推诿拒收患者。各地要举一反三，汲取教训，在未发生疫情的时候就要做好周密的工作方案，确保在疫情发生期间，人民群众正常医疗服务保障工作不受任何影响。 对于呢，像一些特殊的群体，比如说我们血液透析的患者、肿瘤的放化疗患者，以及呢孕产妇、新生儿，这些呢需要啊给予定期救治和定期的随诊的这些特殊人群，要指定医疗机构切实保障连续的医疗服务。同时呢，我们要求啊医疗机构要设立好缓冲的区域，对于没有排除这个新冠病毒感染的患者呢，要在做好防护的基础上先救治，排除了新冠肺炎之后转入呢普通的病房。 新春佳节将至，今年节日期间粮油肉蛋奶鱼果蔬等供应充足，完全可以满足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商务部市场运行与消费促进司副司长王斌提到，各地生活必需品储备充足，流通企业备货量普遍比平日增长30%左右。 根据春节市场的特点，指导督促商贸流通企业加大货源组织的力度，丰富节日市场供应，指导西安等地啊疫情发生的地区啊就地就近，分区分级，联保联供，保障生活必需品市场的这个充足和稳定。春节前啊，商务部将会会同有关部门向部分省区啊投放中央储备牛羊肉，增加市场供应。 各地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坚决守护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记者综合报道。 截至目前，本轮疫情陕西全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986例，其中西安市1959例。 当前，西安市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为进一步加快形成线上线下结合、政府市场协同的生活物资保供模式，逐步恢复全市经济社会平稳运行，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印发了关于有序推进商贸服务和邮政快递业复工复业的通知。1月7号0点到24点，河南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43例，许昌市实施严格的全域管控，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客运班线暂停营运，商场、超市、沿街门店暂停除保障日常生活物资供应之外的一切经营活动，同时成立医疗救治保障组，保证患者及时就医，降低疫情传播风险。今天上午十点开始，郑州市进行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不参加本次检测的居民健康码将标记为黄码。目前郑州市跨市道路客运和城际网约车服务已全部暂停。郑州交运集团站务旅游总公司副总经理汪军： 今天起，郑州交运集团所属九个汽车站所有的客运班线已全部停运，已经提前购买车票的旅客可以全额退票。接下来，我们郑州交运集团将全面做好人员和车辆的消杀工作，做好需要隔离人员的转运工作。 从今天中午12点起，郑州全市餐饮场所暂停堂食。另外，从1月10号起，郑州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将暂停线下教学，启动线上教学。从今天下午2点半起，安阳所有外出通道设卡，严防人员擅自离市，暂时停售安阳外出铁路、长途汽车客运车票，同时对安阳部分区域实行分类管理。记者从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今天清晨，天津两例本土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已送至天津市定点医院。市级专家组综合研判，确定二人均为本轮本土新增确诊病例，均为轻型。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5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64例，本土病例95例，陕西46例，均在西安市，河南43例，其中郑州市24例，许昌市18例，周口市1例。浙江4例，其中宁波市3例，金华市1例，广东2例，均在深圳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8亿8777万2000剂次。 今天1时45分，在青海海北州门源县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甘肃多地震感明显，青海、甘肃分别启动重大地震灾害2级、3级应急响应，抢险救灾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记者唐子文、王岩报道。 青海门源县黄城乡马营村是此次门源县6.9级地震的震中。今天凌晨地震发生时，家住马营村的监参和家人正在睡梦中，地震带来的剧烈晃动导致卧室吊顶脱落，砸在妻子胸口上，全家人被惊醒。监参回忆说， 掉下来以后屋子里都是土和灰尘，我赶紧起床查看，发现家里没有电了。 为保障受灾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黄城乡政府为6户房屋受损较重的群众搭建了临时帐篷。黄城乡乡长阿杏仁介绍， 每户搭上了2顶帐篷，帐篷里面就是他们家自家炉子那些已经支上了。我们这边的群众物资储备这一块，就是吃饭这一块上面物资储备都比较多，可以解决，我们也相应的给他们送一些物资。 截至目前，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现场救援力量联合镇区乡镇力量，累计入户走访排查440多户，疏散群众63人。由于震中距离甘肃省界7公里，甘肃河西5市震感强烈，兰州、白银、定西等地震感明显。甘肃省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指挥中心紧急调集张掖、金昌、武威支队300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各种装备器材赶赴张掖、肃南、黄城镇、山丹、霍城镇现场。 中国地震局判断，此次青海门源地震为主余型，此次地震震感范围大，震中附近人口稀疏。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地震发生后，青海省应急委于1月8号1点50分启动重大地震灾害二级应急响应。经过第一轮的初步排查，暂未收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报告，详细情况正在进一步的了解核实中。目前青海门源受地震影响的2833户居民也已全部恢复供电。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组织专家对青海门源附近的地震活动进行了研究分析。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测震研究室主任高级工程师韩延延表示，此次门源 6.9 级地震震源机制节显示为走滑型。 那这次地震的话是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祁连山地震带的东段，目前结果显示为一次走滑型的地震。那距离最近的一个断层是托勒山北缘断裂，大概距离的话是3公里左右。 截至8号上午10点，共记录到三级以及以上余震8次，其中 5.0 级至 5.9 级地震1次， 4.0 至 4.9 级地震1次， 3.0 至 3.9 级地震6次。地震序列衰减正常，根据历史地震震级序列衰减特征，地震前兆资料综合会商初步判断此次地震为主余型。 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主震震级和最大余震震级差去进行序列类型的一个分类。那像这次地震我们初步判断是主余型，一般主余型的震级差应该是大于等于 0.6 级，小于等于 2.4 级。如果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主余型的地震，所以一般主余型它后续不会发生更大的地震。 据了解，此次门源 6.9 级地震震感范围大，青海、甘肃震感强烈，震中5000米范围内平均海拔为3674米，震中附近人口较为稀少，但受到地震影响，多趟进出新疆列车停运或晚点。新疆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可通过12306铁路客服平台或关注新疆铁路官方微博、微信、车站电子显示屏、广播公告，及时了解列车运行情况，合理安排行程。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应急管理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重庆市武隆区凤山街道办事处食堂坍塌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 长江海事局发布，2021年该局辖区事故件数、死亡失踪人数、沉船搜数、经济损失、事故4项指标同比全面下降，其中死亡失踪人数创有记录以来历史次低，其余3项指标创有记录以来历史最低。 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获奖奖牌验收仪式昨天举行，被封装好的奖牌将于近日送抵北京冬奥赛场。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表示，从“十四五”时期以及更远的未来看，北京坚持绿电本地开发与域外引进并重，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提升绿电消费占比，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最新统计数据，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月7号17时08分，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2亿9891万例，累计死亡病例546万9303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5时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5938万8529例，累计死亡病例836603例。全球多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创纪录，美国日均新增病例翻番。总台央广记者邢思佳报道。 目前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正在逼近6000万例，美国人口大约3.3亿，也就是说大约每5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感染新冠肺炎。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在美国快速传播，持续推高了确诊病例和住院病例数量。不过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认为，奥密克戎引发的疫情升温还未达到顶峰。当地时间7号，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奥密克戎毒株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广泛传播，目前只要具备完善的病毒基因测序能力的地区均已检测出奥密克戎毒株。 他表示，在最先发现奥密克戎毒株的南非和波茨瓦纳，德尔塔毒株的传播水平目前较低，奥密克戎毒株迅速成为了主要流行毒株。目前南部非洲多国疫情呈攀升趋势，多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创疫情发生以来最高纪录，而非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南非已度过第四波疫情高峰。奥地利总理内哈默7号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声明表示，内哈默已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目前没有任何症状，正在居家隔离，通过视频和电话会议履职。针对研究人员近期在法国马赛发现12人感染的新冠变异病毒 B1640 毒株，世卫组织专家日前表示，该毒株传播范围较小。韩国疾病管理厅7号称，韩国日前首次出现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孕妇在分娩后死亡的案例。报道称，该病例患有基础疾病，尚未接种新冠疫苗。此外，该病例所产婴儿的新冠检测结果呈阴性，目前无任何异常症状。澳大利亚人口第二大州维多利亚州卫生部8号通报，该州单日新增确诊51356例，创下该州自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新南威尔士州当天新增确诊45098例，同样创下该州纪录。 当地时间8号凌晨，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绝不会与恐怖分子谈判，暴徒必须被消灭。同一天，哈萨克斯坦前总理、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卡里姆·马西莫夫涉嫌叛国罪被捕。总台央广记者邢思佳综合报道。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7号宣布成立反恐指挥部，并呼吁该地区的居民留在家中，不要外出。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8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绝不会与恐怖分子谈判，暴徒必须被消灭。托卡耶夫表示，袭击阿拉木图的暴徒和恐怖分子接受了良好的训练，组织严谨，受特别中心指挥，他们中有些人讲的不是哈萨克语。20000名左右的恐怖分子一共对阿拉木图发起了至少6波进攻。同一天，当地时间8号，哈萨克斯坦前总理、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卡里姆·马西莫夫涉嫌叛国罪被捕，对他的调查已从本月6号开始，同期被捕的还有其他人员。根据哈萨克斯坦警方8号的统计数据，在大规模骚乱中，执法机构逮捕的人数上升到4266人。此外，哈萨克斯坦警方在阿拉木图附近一个村子逮捕了100多人。据调查，这些人来自于邻国。7号，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发表声明说，密切关注哈萨克斯坦事态发展，认为该国领导人及时采取了措施稳定国内局势。声明指出，维护哈萨克斯坦作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内部稳定和社会和谐，是本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关键因素之一。上合组织期待哈局势早日稳定，国内法律秩序和公共安全得以恢复。另据报道，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表示，如果哈萨克斯坦提出请求，该机构将提供必要协助。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12月美国失业率环比下降 0.3 个百分点至 3.9%， 但非农部门新增就业人数仅为 19.9 万，远低于市场普遍预期。在美国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很快开始加息及缩小资产负债表的预期进一步增强。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7号说，俄罗斯没有采取缓和局势的任何措施，还继续在乌克兰边境周边集结上万战斗部队，为导致冲突带来了实际风险。关于乌克兰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多次画出红线，他表示俄方已多次明确表示，北约继续向东扩张是绝不可接受的。 伊朗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再次向2020年坠机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愿与相关国家就相关事宜举行双边会谈。2020年1月8号，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800客机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霍梅尼国际机场起飞，前往乌首都基辅，但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167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无一生还。 据联合国网站消息，根据7号发布的一份新的联合国认可的报告，2021年是格陵兰冰盖连续第25年在融化季节失去的质量大于冬季获得的质量。